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《暗界绅士》，作者火红森林，演播耗子。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。第212集，吞噬暗影。哼，男子冷哼一声，虎视眈眈地盯着面前的金发少年，并没有要开口的意思。不过这样的反应却并没有出乎九牙的意料。 哼，就算你不说，我也大致猜到了。 面对着眼前男子的抵触情绪，九牙不急不恼，只是淡定地喝了口茶，慢慢说道。 能第一时间得知周文涛失联，并那么快找到我这儿的人，除了灵玉台内部的情报人员，不做他想。 九牙说着，抬头看了眼面前男子的表情，继续说道。 我听说军机部的穆寻之穆部长手下似乎养了一支秘密部队，专门处理一些见不得光的事件。那些人行踪诡谲，做事不择手段，倒是和你的行事方式有几分相似呢。 男子仍旧没有说话，不承认也不否认，似乎打算将沉默进行到底。 你不说也没关系，我自有方式求证。 九牙放下手中的茶杯，望向男子那双琥珀色的双眸，微微一笑。 我知道，像你这样的人严刑逼供是没用的，你会为了保守秘密而不惜自我了断，不过我是不会给你机会的。 话音刚落，九牙忽然伸手朝着男子的嘴部轻轻一指，刹那间数道如蚯蚓般细小的藤蔓从男子脸颊上幻化而出，瞬间撬开男子的牙关，钻入口中，不消片刻便将其中的一颗假牙拔了出来。男子被越来越多的藤蔓塞满了嘴，这次想说话都说不出了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藤蔓将拔出的那颗特殊假牙送到了九牙手中。 果然呢，你的假牙里内置剧毒，一旦遭遇逼供，你便会咬破牙齿里隐藏的毒药自尽。 九牙把玩着手中的那颗牙齿，抬眼看向被藤蔓封了口的男子。 当然，你要是想咬舌自尽的话，我劝你还是放弃吧。既然已经不指望你主动开口，那我就只能挖开你的内心，自己一探究竟了。 男子愤怒地注视着眼前的金发少年，而就在转眼之间，他却忽然感到自己的手脚上传来了阵阵冰冷蠕动的触感。低头一看，赫然发现那些原本捆绑着他的荆棘，此刻竟已变成了一条条狰狞的毒蛇。男子的瞳孔猛地一缩，却发现此时他的身体宛如被石化一般，变得无法动弹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毒蛇开始纷纷钻入他的衣内，沿着他的周身四处游走。 从以往案例上看，会不惜消耗生命修炼摄神术的，八成都是控制欲极强之人，而修炼的契机也许是因为某件事，又或许是因为某个人求而不得。 九牙的声音悠悠回荡在四周，只是他的身形却随着波动的空间渐渐扭曲，慢慢消失在昏暗的藏书室之中。男子那一成不变的冰冷脸色忽然抽了抽，像是被刺痛到了某个禁区似的，僵硬的身躯也因愤怒而冲破了限制。只见他奋力挣脱了身上缠绕的毒蛇，扯掉嘴里的藤蔓，挣扎着从座椅上站起，试图摆出攻击姿势。但就在这时，他却忽然察觉到一双柔软的手臂从后方轻轻抱住了他，温润的体香伴随着一道熟悉而娇柔的女声从耳边吹拂而来。 你已经忘了我吗？ 什么？ 男子的脸霎时惨白，他僵硬地偏转过头，只见一滴粘稠的血液从身后的女人脸上滴落而下，流淌在她的肩膀之上。刺眼的鲜红色中，他看到了一张血肉模糊的脸正贴在他身边，冷笑着注视着他。 不可能， 你已经死了。 男子大吼着甩开了身后浑身是血的女子，发疯似的朝后方退去。 哼，是的，我已经死了，是被你害死的，杨舅。 女人摇晃着一步一步慢慢逼近。 得不到我就毁了我，即便我死了，你得不到的还是永远得不到。 住口！ 被称作杨舅的男子颤抖着，琥珀色的眼眸中浮现出根根血丝。 不是我的错，不是我。 呵呵，看看你这副样子可笑，你以前不是信奉唯我独尊吗？怎么现在竟然甘心当别人的走狗了？ 女人注视着男子惊恐的面容，凄冷的笑声盘桓左右。 来吧，告诉我，到底是什么让你从帝王变成了走狗？还是说如今的你已经成了一具任人玩弄的傀儡，就像当年的我一样？ 闭嘴！ 男子怒吼着，琥珀色的瞳孔中突然光芒一闪，在剧烈的空间震荡中，那名浑身是血的女子身影哗啦一声变得支离破碎，而那男子脸上抱起的青筋也霎时裂开，飞溅的血液随着剧烈的耳鸣声将男子染成了一个血人。一口鲜血从男子口中猛地喷了出来，女人的笑声、破碎声、耳鸣声在那一刹那归于沉寂。男子颤抖着抬起头，被血染红的视线中，他发现自己周围依然是那间破旧的废弃仓库，远处操场的喧闹声悠悠飘来，就连他手上的那支烟也才刚刚燃起，一点一点地冒着红光。 哼，真想不到你竟然会利用摄魂术的反噬作用强制脱离我的幻术，是我小瞧你了。 温和平静的声音从前方响起，此刻站在男子面前的是那名美貌却又危险的金发少年，而站在少年身边的则是刚从束缚中解脱而出满脸惊恐的周文涛。 不过让摄魂术反噬这种事无疑会折损你的元神，恐怕现在的你连站着都已经很困难了吧。 舅牙注视着前方脸部经络开裂浑身是血的男子，轻轻摇了摇头。 投降吧，你跑不了了。 男子没有回话，只是低着头阴沉地冷笑着。周文涛看着男子那副可怕的模样，不禁脊背一阵恶寒，下意识地朝着九牙背后躲了躲。 你以为我独自来你眼皮底下抓人就没有留后手吗？ 男子皮笑肉不笑地扯着嘴角，那双被血染红的琥珀色瞳孔深处闪烁着冰冷的寒光。 你既然出现在这儿，那就代表你的那帮学生们应该还留在教室里没人看管吧。 男子摇晃着直起身，恶狠狠地盯着九牙。 如果我让他们一个一个从楼上跳下来，你觉得会造成多大的轰动呢？ 你， 九牙神色一动，向来淡然的脸庞在那一瞬间闪过了一丝从未有过的怒容，而这转瞬即逝的动摇在男子看来却是等待已久的时机。就在下一刻，男子的皮肤下开始涌出一条条三寸长的小蛇，转眼便将男子的周身尽数覆盖，连男子整个人的轮廓都变得模糊不清。九牙顿时意识到了什么，立即亮起手中的法术光芒挥向男子，只听砰的一声巨响，那团被群蛇包裹的身影瞬间四分五裂，细密的小蛇沿着窗口墙缝四散而去，而原本被包裹在内的男子此时已消失得无影无踪。 哼，金蝉脱壳吗？ 九牙冷声说着，但他却并没有追上去的意思，而是伸手朝着教学楼的方向轻轻一抹，一道淡金色的法术光照在教学楼上空闪现了一瞬，随后又像融入了空气般不见踪影。而做完这一切后，九牙那张严肃的脸才稍稍缓和下了些许。 他逃走了？ 边上的周文涛看了看窗外，又看了看九牙的脸色，依然神经紧张。 他刚才说的是真的吗？万一那些学生…… 放心吧，我已经施了法术，学生们是安全的。 九牙说着打开仓库门，望向操场上那些叽叽喳喳活力四射的学生。 而且以他现在的状态，根本没有能力对我的学生施展摄魂术，他刚才之所以这么说，只不过是为了让我有所顾忌罢了。 对不起，都是因为我才连累那些学生陷入危险。 周文涛纠结着低下头，脸上满是内疚。 我还是赶紧离开这吧。 让他闯进来是我的疏忽，你不必为此感到愧疚。 九牙轻轻叹了口气，抬头看向周文涛。 不过让他逃走后，或许是一系列麻烦的开始，恐怕你真的不能再待在这里了。 痛苦的低吼声从一间隐蔽而破落的废弃卫生间一角传来，哗哗流水声中，只见一名浑身是血的男子正弓着背对着洗手间，朝着洗手池内呕吐着。 这就是反噬的后果吗？ 男子怪笑着抬起头，伸手抹去了嘴角的血迹，琥珀色的瞳孔盯着镜子里那张狰狞扭曲的脸。他僵硬地扯了下嘴角，露出了一个怪异的笑容，只是那笑容还没来得及绽开，便转瞬凝固住了。肮脏的镜面中，他又看到一个血肉模糊的女人身影，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背后，一双混沌的眼睛淌着鲜血，就这么耷拉着头，死死地盯着他看。